相识，相恋人暖。君子在扑火，吹不走暖烟。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，扑着我心里暖暖的箭。偏偏知道爱令我高明天，我会像头我。 听到这首《饿狼传说》，一首特别让人蠢蠢欲动的作品，而张学友完全的诠释了一个好的歌者是什么样的。感谢你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能够来光临，给你带来30分钟音乐的音乐导航。我是香辉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王菲的声音的理解是千回百转，温柔多情又一世独立，可是你知道她身体里的那股呛劲儿吗？他的好听的歌，更上口的歌好像更多，但是选下面这首《将爱》，是因为这首歌从配器到唱词到演唱，有一种独特的硬核担当。 Yeah.